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假如 我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